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OK， 在我们开场曲当中听到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你要跳舞吗？那么也是融合了80年代那种非常浓厚的 disco 的曲风。还有呢，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首歌会想起的是在之前乐队的夏天当中他们去进行了一些翻唱，包括对于这首歌曲再次的重现啊。对比一下，在今年优酷上线的草莓星球来的人，同样是一档关于乐队的音综，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水准也好，包括它的舞台的这种赛制淘汰的规则都很不太一样，也让我们更加怀念曾经还有乐队夏天的那两年吧。好了，我们说太多了，继续回到我们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Take it all. I like 起来，别让节拍束缚你的倔强姿态。Perfect night, I like you 血液里跳动的音符。I like you 嘴角上扬弧度。I like you 放肆的夏日感情 groove。You and me make it so high, 要开始加速。 When you're losing the sack, if you wanna know my name, you better study your facts. You better get this right in your freaking life. We're gonna spoil out the party, cooking popping tonight. Come on. 动不动追求我的光荣，动不动舍不超支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动一切我就不放松。 动不动追求我的光荣，动不动身败尽弃权在于我。 我的光荣， 动不动身败尽弃权在于我， 为荣耀独享。 伤，也温暖了我的杯子。 Prince, and when you brought my heart to life, you were leaving.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一支朋克乐队 Hawk Nelson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Made to Live 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非常能够彰显出来他们整个乐队的个性，你从他们的音乐当中能够听出来比较明显的像 Green Day 啊，还有像 Coldplay 他们那种编排的风格啊。然后呢，乐队的成员在一开始组成的时候也是分别来自于各自不同的乐队，后来走到一起，包括取得了一些成功，你像在主流的一些市场当中，比如说美国全国的广播公司 NBC 的电视剧 American Dreams 当中的一个电视剧集里面曾经也创作过主题曲，所以这样 Hawk Nelson 也是通过电视剧也好，或者是在音乐市场里面更多维的发展了他们整个乐队的特色，也在加拿大包括在全球拥有一大批喜欢他们的歌迷朋友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活力派当中由我来为你甄选。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 明天那么远。

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超乎我们想象，你必须时刻调整你的步伐，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快点出发，就别再多想，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超乎我们想象，你必须时刻调整你的步伐，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快点出发，就别再多想，因为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本周我们要跟各位聊的一个选题很简单，因为东京奥运会是刚刚结束嘛，所以呢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全民健身这件事儿啊。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在看完运动会之后也是想着啊，自己在家里面也好啊，或者去健身房也好，也跟着一块动起来，是吧？咱们都一个一个的做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其实呢我们在这周已经分享过很多了，比如说你每周的一个成年人的中等强度的一个时间的分配，时间的安排等等，包括但在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呢，关于有氧和无氧运动的一个分配。简单来说，就是可能对于大部分朋友所了解或者说习惯的像游泳啊、像跑步这样的一些单一周期类的有氧运动呢，我们是推荐的。但同时，如果说你有明显的关节疼痛的话，在这里呢，还是我们希望你能够降低强度啊，配合一些这个医生的建议，或者是能够进行一些这种局部的关节力量的这种训练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做无氧训练的时候呢，通常不要超过30分钟。当然了，前期的热身和后期的拉伸都要做到充分。那如果还有时间，不妨在后期再配上搭配一下15到20分钟的一个慢速的有氧强度的运动就可以了。 你不解释太奇怪，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这句会心难道的我心情，实在很想说走到手机又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不想再低头，不想要抬起头、 okay. 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hey. 请你停止散散的问候、哦、如果爱我就会熄灯来找我，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She said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 feel like I could disappear. I could overflow an ocean with the cavalcade of all my tears.And I know it sounds dramatic, but that's just how it feels. She said, I'm holding to the notion that I'll find something real. And I just wanna be wanted. Oh, I could use a little love sometimes. I just need to be needed. Oh, I'd like to know I'm crossing someone's mind. I just wanna be someone that somebody needs. it's time to cash it in. So tired of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a mountain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I know I sound dramatic, but that's just how it feels.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body to tell me that I'm real. I just wanna be wanted. Oh, I could use a little love sometimes. I just need to be needed. Oh, I'd like to know I'm crossing someone's mind. I just wanna be someone that somebody needs. I just wanna be more than a drop in the sea. I just wanna be wanted. To know I'm crossing someone's mind. I just wanna go back to 1999. Took a ride to my old neighborhood. I just wanna go back. Sing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Wanna go back, wanna go. Yeah, I just wanna go back. Nike ass all that. CD on Mercedes. Drive around listening to Shady like oh. Never under pressure. Those days it was so much better. Relaxing, no money, no problem. It was easy back then. Oh, wish that we could go back in time. Oh, got memories. Oh, maybe we could do i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I just wanna go back to 1999. Take a ride to my old neighborhood. I just wanna go back. See, hit me, baby. I was dumb and so young. My room singing Michael Jackson. Nah, under pressure. Those days it was so much better. Feeling cool in my youth, I'm asking, does anyone remember how we did it back then?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Don't usually happen to me. Outside the stars with the ceiling. We sang to the moon. Then we danced underneath. I felt so hard, but your kiss so soft. I felt my heart couldn't beat enough. You pulled me closer, called my bluff. I am in love. Sleeping in on Sunday morning, I am lying next to you. 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宠爱，这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天天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10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角落。 我只想给你宠爱。 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在短短几个礼拜，尽情怀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 在这一秒开始重启系统，没用的情绪全部都清空。我不是比赛，我只是热爱，难道说你还听不懂？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只教你怎么到外太空。 I'll tell you about how it'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嗨，不会 cry， open up your mind， yeah， make you wanna scream。 I got that good像个马都蹲在橱窗，终于有点自己的主张，别再压抑你身体的幻想，我知道你本来就很疯狂。在我的时代没什么奇怪，谁都没资格想把你的现在，别再惦记游戏才玩得开，一二三准备好就打开。